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是2018年的第一天，新的一年来到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主题就和您聊聊世界各国有趣的新年风俗。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要一块儿走进韩国，来聚焦2018年韩国的一个新的国家政治和经济政策，就是所谓的新南方政策。好了，让我们一块儿开始今天的环球30分。世界上不同的国家，人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在欢度新年，把对未来的向往、希望和一切美好的愿望都和新年的来到紧密相连。我们先去越南看一看，在越南呢，有一种新年树，家家都要摆。那么什么树可以作为新年树呢？这就是橘子树。新年的前夜，每家都要放上橘子树，或者呢，没有橘子树也放一些半开放的桃花枝，家家户户围在一起围树讲故事，抚今追昔，叙旧迎新。再去蒙古看一看，严寒的老人们装扮的像是古时候的牧羊人一样，穿着厚外套，头戴狐皮帽，手拿长鞭子，不时的把鞭子在空中抽得啪啪响。这说明新的一年快到了，老人们挨家挨户探访来了。在日本呢，新年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新年的前一天晚上，全国各地的庙宇中要敲108响。当然了，现在呢，这个钟声会通过电视、电台传送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按照日本人的习惯，到了最后一声钟响的时候，大家就该去睡觉了，以便新年的第一天，人们就可以早早起床，走上街头去迎接初升的第一缕阳光了。谁要是睡过了这一刻，那么谁在新的一年里可能就要不吉利了。另外，新年前夕挨家挨户都要制作各种风筝，节日里就可以放了。此外呢，日本的 NHK 国家电视台每逢新年的前夜要播放红白歌会，红白两队呢进行对阵，唱遍这一年里以及传统的经典好歌，这也是年度收视最高的节目。在几内亚，新年第一天，人们会按照传统习惯牵着大象在街上走来走去，这时候大家载歌载舞，尽情狂欢。在意大利，新年风俗就很特别了，头一天的晚上要把自己不用的东西扔进院子里，或者压根儿就扔到野外去，据说这样新年中呢会给家人带来幸福。另外，人们总是给孩子们讲关于女妖怪的故事，说这个女妖怪偷偷的从烟囱里钻进屋里，给孩子们送礼物来了，放进了他们的鞋子里头。伊朗的新年也非常的隆重，庆祝仪式持续一个星期，家长要为全家准备新衣服。迎新的时候，人们涌上街头，升起一堆堆篝火，在火上呢跳来跳去，进行了狂欢。到了跨年敲钟的时候，手里要拿一枚银币。同时，伊朗认为新年里家里的破旧陶器要通通打破了，这才是一个好的预兆。再说英国，通常呢，英国并不举行特别的仪式来迎接新年，不过他们新年有一个特殊风俗，就是谁也不邀请谁，但是呢，在除夕夜、新年夜，每一个人都可以不请自来，去任何一家祝贺节日，主人必须得高高兴兴的热情接待。不过照规矩，客人呢要随身带一小块煤，把这个煤扔进主人的火炉子里， 祝愿他们家里新的一年里炉火越来越旺，永不熄灭。再说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他们呢把猪视为幸福的象征，新年聚餐要吃烤猪肉。维也纳的国家造币厂每逢新年要制作专门的纪念章，上面一定会有小孩坐在猪背上的俏皮的图案。好了，我们前面呢是给您介绍了世界各国迎接元旦的一些有趣的风俗。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将视线转向联合国，祈福新年，人们常会说愿世界和平这样的祝福语，而对于有些国家来说，和平却是一个奢侈品，可望而不可及。2018年新年前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访问了中非共和国，探访这里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好，我们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Our world faces many grave challenges. 当今世界面临许多严峻挑战，冲突和不平等现象不断扩大，极端气候和恶劣的不容忍行为，还有安全威胁，包括核武器。我们有了克服这些挑战的工具和财富，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意愿。世界上许多问题都超越国界，我们必须超越彼此分歧，改造我们的未来。我们实现人人均享人权和人的尊严之时，就是人民建设一个和平、可持续和公正的世界之日。值此联合国日，让我联合国人民将这一愿景化为现实。 Make this vision a reality. 在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古特雷斯向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今年以来牺牲的12名维和人员敬献了花圈。他在仪式上表示，我们需要确保世界充分赞赏维和人员为保护平民所做出的英勇贡献。维和人员有时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开展工作，就像在中非共和国面临的情况。在多变的局势中，维和人员为了保护平民而受伤和牺牲。古特雷斯表示，作为维和人员的同事，他感到很自豪，而且他想告诉头戴联合国蓝盔的维和人员，联合国有了他们，才能有效地为人民服务。联合国永远尊重他们的付出。联大主席莱恰克出席了纪念仪式，并发表了讲话。 Today we celebrate the United Nations birthday. 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联合国日。72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45年的10月24号，联合国宪章生效。从那时以来，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联合国机构也在随之发生改变。联合国宪章在1945年的6月26号得到了50个国家的签署。现在联合国的会员国已经增长到了来自世界各个区域的193个国家。世界面临的挑战现在也发生了改变，但我们共同应对挑战的决心不应当改变。我们必须加强行动，实现宪章第一条所规定的宗旨，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在国家之间建立友好关系，解决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问题，促进对人权的尊重和基本自由。 To confront them together must not. نحن شعوب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وقد آلينا على أنفسنا. 预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 And to reaffirm faith in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in the dignity and worth.Of the human person in the equal rights of men and women. À favoriser le progrès social et instaurer de meilleures conditions de vie dans une liberté plus grande. И объединить наши силы для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мира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Y a emplear un mecanismo internacional para promover el progreso económico y social de todos los pueblos. 在纽约总部的纪念活动中，来自伊拉克、中国、美国、海地、俄罗斯和古巴的常驻联合国代表或副代表分别用联合国的六种正式语文，即阿拉伯语、中文、英语、法语、俄语和西班牙语宣读了联合国宪章的序言。 其中用中文宣读的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吴海涛大使。纽约总部纪念活动的另外一个亮点是2017年秘书长颁奖典礼，常务副秘书长阿米娜·穆罕默德代表秘书长出席了典礼。 Each year, we honor staff members who have been nominated for extraordinary achievements. 我们每年都表彰一批因在工作岗位上做出杰出成就而获得提名的员工。今年的奖项有四个类别：创新和创意、执行效率、促进性别平等、倡导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在全球的秘书处一共提名了120名候选者，所有入围的项目都具有启发性并值得表彰。我们现在邀请所有的入围者，不论你是在今天总部的现场还是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请起立，让我们看到你们。 Or joining us by video to stand and to be recognized. Wow. Wow. Amazing.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韩国总统文在寅上任之后呢，一直积极推动与中国关系恢复正常化，而同时呢，也在积极推动韩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提升至与美国、中国、日本、俄国等周边四大强国的相当的水平。这被韩国政府称为他们的新南方政策。东盟简称东南亚国家联盟，包括了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新加坡、文莱、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他们被外界普遍认为是未来亚洲地区最具有增长潜力的地区。韩国总统文在寅曾经多次表示，他们将强力推进新南方政策，发展韩国与东盟的合作关系。而其政策的核心呢，就是通过韩流、饮食等等心与心相通的软实力来进行交流，从文化沟通开始起步。好了，下面我们就来听来自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他们采访了韩国的经济学家郑哲信先生，我们来听他对这一政策的分析。 문재인정부가지금대외적으로경제정책을폈을때신북방정책 从外部来看，文在寅政府正在推行两个经济政策，即新北方政策和新南方政策。北方政策力求加强与俄罗斯远东、中国东北三省、中亚和蒙古的经济合作。为了在南部地区开拓一个新的机会，韩国将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新南方政策的基本思想是形成以人为本、和平共赢的共同体，这符合文在寅总统在韩国国内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经济政策。在这个新的愿景下，韩国将与东盟展开交流，实现共同繁荣，这与过去一些利用小国的强国是不同的。 正如韩国经济评论家郑哲信先生的介绍，今年9月份文在寅总统在访问俄罗斯期间提出了新北方政策，其对应的新南方政策将寻求扩大韩国的经济领土。为此，韩国政府设定了到2020年将韩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增加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这与目前韩中贸易额不相上下。韩国经济并不是唯一从预期增长中受益的经济体，在以人为本、和平共赢的愿景下，韩国将与东盟建立共同繁荣的未来，将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아세안의매력은인구입니다인구가지금아세안권이6억2천만명더중요한 것东盟有 6.2 亿人口，这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超过 40% 的人口是经济活跃人口。东盟除了年轻人口外，还拥有 2.6 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而且这个地区发展很快。上世纪70年代，东盟的国内生产总值为376亿美元，这说明过去40到50年间，这一地区经济增长了近百倍。通过增加与这个地区的交流，韩国将有望实现与东盟的共同成长。 1967年东盟成立以来，人口已超过6亿。这是继中国和印度之后的世界第三大人口，其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2.6 万亿美元左右，居世界第6位。 东盟有望在2030年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年增长率约为 5%。 随着年轻人、劳动人口和中产阶级人数的迅速增长，东盟作为消费市场将成为另一个可替代中国的生产基地和战略市场。十年前，韩国与东盟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一直与东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2007년이었죠. 아세안과 한 아세안 FTA를 체결한 상황입니다. 그래서 작년 말 기준으로 교육의 2007年韩国与东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截至去年年底，两国贸易额接近1200亿美元，占韩国贸易总额的 13%。 现在东盟是继中国之后韩国第二大贸易伙伴，韩国对这一地区的出口每年平均增长 7.5%，而美国为 4.2%， 中国为 4%。 此外，韩国与东盟的贸易顺差逐年增加，如果韩国通过新南方政策更积极地开发东盟市场，未来东盟将能够替代中国成为韩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 2007年韩国与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以来，双方贸易额一直在快速增长，年增长率为 6.8%。 韩国对东盟的出口量占去年韩国总出口量的 15%， 高于2006年的 9.9%， 而从这一地区的出口量年增长率则为 3.3%。 韩国认为东盟是一个新的商业机遇，并计划利用这一地区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世界已经开始关注这个具有低劳动力成本、不断增长的本地需求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等特征的东盟市场。 全世界都看到了东盟的巨大增长潜力，日本和中国特别关注这一地区。起初，这些国家投资了数千亿美元在这一地区扎根，然后通过各种合作项目增加了利润。现在他们正在激烈的竞争开发社会资本，然而这些投资在东盟是不足的，日本在竞争中遥遥领先，已经向越南提供了超过10亿美元的政府发展援助资金。韩国对越南的政府发展援助资金达到2亿美元，是日本的1/5。从现在起，韩国应该以自己有效的方式进入这个地区。 그래서이제부터라도우리가빨리또우리만의방식으로다가서야될것같아요。 2003年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仅为293亿美元，去年这一数字跃升至1200多亿，这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来改善基础设施，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东盟的重中之重。目前中日两国正在争夺这一地区基础设施市场的订单，中国计划投资10000亿美元的政府资金在东盟建设基础设施，鼓励企业进入这个市场。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已经在该地区投入了大量资金。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进入东盟呢？ 初期阶段，韩国将不得不采用和中国、日本类似的方法。韩国可能会提供建设基础设施的资金，投资联合开发项目，并在未来分享利润。不过与中国和日本不同的是，韩国可以将相关技术转让给东盟以建立互信。就非洲而言，许多当地人使用智能手机，然而他们家庭里没有电话，这意味着可以跳过某个发展阶段来推进新的更先进的基础设施建设。东盟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直接进入数字时代，韩国在智能设备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优势，因此可以集中在这一点上。根据新的政策，韩国力求创造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实现和平与共同繁荣，而不是试图通过东盟获得好处。基于相互信任，韩国可以呼吁东盟成员成为一个新的稳定的合作伙伴。 좀신뢰를주면우리가아세안에서새롭게떠오를수있지않을까이렇게보고있습니다。 文在寅总统在介绍新南方政策的同时，将所谓的三 P 社区定义为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口号。三 P 代表人民、和平与繁荣，这意味着韩国不仅仅只在扩大经济合作，更希望形成一个让参与者共同成长的社区。未来韩国有必要与东盟达成广泛共识，成功实施这一倡议。 在今年的2017韩国电子展上，涌现出了许多家非常优秀的韩国企业，他们的出现让人们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今天节目里，让我们共同走进一家耳机制造商韩国克莱锦公司，看看耳机里面的大学问。我们将与公司市场部的张兴化先生一道聊一聊他们公司。 我们公司的前身是成立于1959年的韩国轴针店，1985年开始生产耳机，自有品牌 Clashing 创立于2002年，以其 X 系列耳机而闻名。2008年我们推出了名为 Piatone 的高档品牌，并在2015年将所有品牌融入新品牌。Piatone 中的 P 指的是黄金比例， Tone 代表声音或音调。我们的企业理念是提供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设计，追求高品质的产品。我们的目标是向消费者呈现优质的声音，让他们听到最原汁原味的音乐。 从轴针开始，韩国克莱信公司致力于生产音响产品将近60年的时间，这让音乐爱好者享受最佳的音质。进入21世纪，当索尼、松下等外国产品盛行的时候，公司 X 系列耳机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特别是2002年10月发布的 X2 已经销售了超过60万部。爆炸性人气的秘密是卓越的音质和独特的设计，这在低端耳机中很难找到。由于其强大的技术，公司能够制造出高品质、物美价廉的产品。 我们利用原创技术开发耳机和耳机的所有零部件，包括打造可听声音的驱动器。我们的产品具有蓝牙功能和降噪功能等许多实用功能，可以阻止外部噪音。我们可以轻松地实现这两个功能。我们的研发中心继续开发产品的核心部分。在韩国国内，韩国克莱信公司是耳机的顶级制造商，在生产能力方面，它是世界五大品牌之一。 韩国克莱信公司于1985年开始生产 OEM 和 ODM 产品。OEM 代表原始设备制造， ODM 代表原始设计制造。通过向全球领先的耳机制造商提供产品，积累了技术技能。韩国克莱信公司一直在经营自己的研发中心，开发自己的原创技术，以更好地还原自然的声音，制作精良的设计，让用户佩戴产品时感觉舒适。因此，公司已经获得了接近原声的清晰声音，并消除不必要噪声的最佳技术。韩国克莱信公司通过与世界知名制造商合作，进一步提升了品牌知名度。2015年，韩国克莱信公司与 YG 娱乐的制作人 Teddy 合作开发蓝牙耳机和混声耳机。新的耳机通过改善蓝牙无法表达的音频带宽来提供 CD 音质，同时搭载了降噪技术，外部噪音抑制率达 98%， 使用户可以充分享受录音棚录制的原始声音。此外，他获得了 IF 设计奖和世界三大设计大奖之一的红点设计奖，在海外享有盛誉。同时，韩国克莱信公司还与世界顶级品牌 Prada 合作，将其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 目前我们的产品出口到全球20多个国家，包括美国、欧洲、亚洲、俄罗斯和南美洲国家。其实 Piatone 品牌在美国推出的时候比其他地方早，所以在那里比较有名。那些觉得有必要使用降噪功能的人，包括机场用户，正在寻找我们的产品。优雅的设计正日益吸引着美国机场的用户。 作为全球高端品牌，韩国克莱信公司正在全球高端音响设备市场立足，音质卓越，设计高端。然而，公司的创新脚步并没有结束。在今年的韩国电子展上，它推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产品，一款最受欢迎的无线耳机。这款无线耳机可以在用户运动过程中牢固地吸着在使用者的耳朵上，充电盒可以作为扬声器，这意味着它具有音频功能。韩国克莱信公司以其技术创新和独特产品不断扩大音响领域，引领音响设备市场。